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好，又来到星期一的一劇之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还有阿初黄晓初在这里。 Hello, 阿初你好。 大家好，你好。 阿初，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个电影就是都前排的话题之作， 是 星际启示录， 是 Interstellar。 你知不知道 Interstellar 为什么？ 我俾你讲， 我知道啊。Inter 咧即系进入 Stella 即系星空啦，咁就进入呢一个星空入边嘅一个故事啦，啱吗？啱吗？ 唔完全正确嘅。 咁你 因为 Interstellar 呢个字系用紧嘅，即系譬如话而家有 专业嘅 terms 嚟嘅， 唔止系专业嘅，但系呢个字系即系耐唔耐会见到嘅，特别系近呢几年咧就系会见到嘅，就系咩咧？就系嗰啲富商啊，攞啲钱出嚟话要去太空旅行。咁嗰啲人去太空旅行嘅咪就係 Interstellar 囉、 哦。 即係太空旅行者囉，其实就係咁样。 即係认为佢哋嘅一个 noun 啦，已经係。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就你讲嗰个解释都唔係错嘅。你嗰个外籍女子嘅朋友嗰个解说呢都係冇错嘅。只不过你要有一个咁样嘅角度咁样先明白呢个字嘅意思呢就有啲笨嘅。 永文唔好嘛。嗱我哋讲返少少今次星际启示录啦，我哋香港译做嘅一啲背景资料啦。佢嘅导演就系 Christopher Nolan 啦，咁今次嘅剧本咧就系佢同佢嘅细佬啊 Jonathan Nolan 一齐写嘅一个故事啦。咁啊，好犀利！其实睇翻佢一啲制作啊，佢花啲时间种咗个麦田出嚟，跟住又烧咗佢啊。即系佢唔系好中意特技，但系又用咗啲 projection 嘅一啲原理去做。 冇特技噶，佢条片接近冇特技噶，全部嘢唔系用绿幕拍噶啦，总之 即系 唔 系 绿幕拍翻嚟，翻嚟 key 啊，唔系啊。 我觉得今日要花啲时间去讲个剧情噶啦，因为都好复杂嘅一个故事。 系啊，真系。 但我睇之前咧，你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咪讲阿玛加顿嘅绝世天绝世天劫啦？我其实喺度睇咧，我觉得好似嘅两套戏，因为都系父女情啦，同埋拯救地球啦，同埋进入太空啦，其实都系，即系只不过系入边有啲元素系好唔同啫。咁啊，不如你讲下故事俾大家听下。 其实好难讲啊，因为 好难讲， 因为我哋又唔系量子物理学家，唔系就算系都唔讲。但系咧，我觉得个编剧同导演都聪明嘅，就系嗰啲唔需要明嘅，唔好解释佢哋咪唔好解释咯。即系做乜要上一堂物理学堂？一仲要系量子物理学，大佬，即系我哋有一扎霍金喺度先掂啊！ 同埋，我觉得系只要我哋听过地心吸力啊，我哋听过相对论啊，大概知系咩，其实就已经都唔使添啊！其实都已经可以睇到个戏啦， 都可以 即系知道就会好似了解多少少。 调翻转头啦，以我哋呢辈嚟讲咧，冇理由完全冇听过呢啲咁嘅题材嘅， 因为有九年呢一辈人 系啦，即系你点都会听过，即系一啲关于时空穿梭 啊、 宇宙旅行啊、黑洞啊、重力啊、相对论呢啲嘅题材，我哋系听过嘅，只不过我哋唔系个个人都明白，我完全唔明啊，大佬，即系喺个戏入边好简单啫嘛，净系一度讲话，哦喺嗰度嗰个时间流逝咧，系对比我哋呢度咧系。7年嚟，我讲完之后你话明啊，咁好啊，你而家经验一次啊，你话俾我知系咩嚟嘅？冇啊，我哋根本地球上面冇任何人类有咁样嘅经验啊。虽然我哋耐唔耐都Facebook 又好啦，新闻又好啦，听到有个小朋友佢得8岁，佢突然间有一日佢醒咗，同阿爸阿妈讲话：，哎，我琴晚我发梦，我梦到晒我前世嗰啲嘢，我系喺二次大战揸一架乜嘢型号嘅战机喺边度俾人哋击落咗，我系点样死嘅，我打过啲咩仗，全部都知道晒，即系突然间有啲咁嘅嘢，而系讲系真嘅一样，真系咁样。咁你话可能佢有啲咁嘅经历啦，我哋去访问下嗰啲人，可能会有啲唔同嘅得着。 一系就有鬼啦，一系就使用啦， 系啦，乜都好啦。但系对于我哋大部分人嚟讲，喂，你突然间讲一样咁嘢，我走落去嗰度咧，我哋嗰个相对嗰个时间咧就会系走落去一个钟，我哋就系过7年噶啦。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啊，我听落去好似明啊，但系实际嗰样嘢发生咗之后会系一样乜嘢咧？我哋冇人知啊。 系， 所以喺咁样嘅 context 之下，我哋。 其实唔系好明噶，即系佢尝试一个比较科学化，即系如果真系发生啊，虽然以现今嘅科技，我哋都唔明系咩，譬如虫洞咁，我哋唔明，同埋佢入边解释虫洞或者虫洞究竟出咗嚟个样子会系点啊，佢都有一啲佢哋嘅睇法，我都觉得几得意嘅。但系嗰啲我哋唔讲住先啦，我哋重点都系要讲翻成个古仔究竟系咩事先啦。 好啊，咁我哋唞一阵，转头翻嚟即刻讲古仔。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初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开始《星际启示录》嘅故事啦。 咁《星际启示录》一开始就喺地球嘅，咁地球喺过咗唔知几多年之后啦，就全部人咧基本上入大学，你读乜都好，到最后都应该系做农夫啦。 系， 因为咧地球嘅粮食嘅极度短缺啦，即系已经有好多环境嘅问题啦，即系农作物系长期唔知有啲乜嘢嘅细菌又好，乜都好感染咧，突然间就全部会失收嘅，会有病啊，全部嘢都冇收成嘅。咁所以呢大部分啲最叻嗰啲人其实都去晒耕田㗎啦。包括呢个戏嘅主角啊 ,Cooper。咁佢本身呢就係咩呢，哦佢职业係好普遍嘅，就係、是、揸太空船嘅，係咪好普遍嘅呢咁嘅职业係咪，但係呢佢虽然係一个一流嘅太空船嘅驾驶员啦，但係由于呢地球唔够食物啦，佢都系返去耕田算啦，係咪咁呢个就係我哋个故事嘅背景啦。但係与此同时呢佢就有个女啊。咁呢个女呢就有一啲问题啊，就係、是、啊啦 ,Murphy, 其实第一呢就 Murphy 呢个名系一个男仔名嚟啦，点解女仔叫 Murphy 呢，就係 Murphy's Principle, 咁 Murphy's Principle 就係话咩呢，就係话呢个世界可以发生嘅呢都总有一日会发生嘅咁样，所以就叫咗叫 Murphy 啦。咁连呢个 Murphy 自己呢都觉得点解我要叫个咁嘅名。 同埋有啲人系觉得 Murphy Principle 系所有会错嘅嘢呢都总会错嘅。所以佢就觉得有啲 negative 嘅感觉添嘅。 点知呢就係佢呢个女呢亦都有一个少少嘅疑难，就係咩呢，就係佢话有鬼撞鬼啦咁。咁当然佢阿爸就作为一个叫科学家啦，咁就觉得个女你系咪傻咗啊，咁一定唔系啦，唔会有鬼啊，你唔好搞笑啦咁。但係呢慢慢呢呢一个女呢佢就开始呢就係、是、其中一个现象就系咩呢，就系、是、个书房嗰啲书啊会喺个书架度跌出嚟。咁跌咗出嚟之后佢哋又开始諗啦，究竟係乜嘢啦，呢个女就係话佢试过用唔同嘅方法去解码啦，都唔知道係咩嚟啦，佢觉得呢个鬼係想同佢沟通啦。咁到最后去到一个地步呢，就係、是、应该係有一次唔知係地震係乜鬼嘢，有啲嘢发生呢，就係、是、有啲光线漏咗入去佢呢间书房度，嗰啲尘飘起咗呢，佢就发现咗嗰啲光呢喺地下度同嗰啲书嗰啲影呢变成咗啲密码咁嘢。咁到最后 Murphy 就话我已经试过用晒所有嘢去解码㗎啦， Morse 曲我都试过啦，都解唔到。到最后呢这个爸爸佢就係话佢知道咗嗰啲系咩嚟㗎啦，系 binaries, 即系二进数啊。佢用呢二进数呢就係、是、得到一个坐标。咁佢揾到呢个坐标之后就决定喂去睇下啦。点知个女就匿埋喺架车度。咁两条友就系咁样就走去揾个坐标。点知佢揾到呢个坐标之后呢竟然嗰度系咩呢，系 NASA。美国太空总署而家咧就只系剩翻一个好细嘅斗口，得好少部分人喺嗰度做紧嘢，仲有啲人喺嗰度起紧太空船嘅， 而且系一个好秘密、好秘密嘅基地。 系啦， 因为政府 suppose 所有资源都要去制造粮食，但系原来拨咗咁多嚟做 NASA 嘅基地啊研究。 系啦，因为地球人已经知道地球再系咁落去应该冇得救嘅，要想办法拯救地球啦。而最简单嘅方法，所谓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是，当然就系揾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咁啊搞掂啦，系咪？呢个方法几咁简单咧？系咪？咁但系当然要送咁多人去另外一个星球都好多问题。第一个最大嘅问题当然就系揾到嗰个星球啦。咁啊，佢哋两父女去到呢一个美国太空总署就当然第一样嘢俾人捉住咗啦。即系点解你哋会识嚟呢度嘅？咁入边有啲已经系好低科技，但系对我嚟讲系好高科技嘅啲嘅机械人咧，就已经系降服咗佢哋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咧，阿 Brand 布兰德教授咁样啦，就出嚟就系一个妙龄少女嚟嘅，就系、是、Anne Hathaway 系咪？咁但系呢一个 Cooper 就即刻话。我只系识得一个布兰达教授，或者系男人嚟嘅，老好多嘅，一定唔会系咁。点知原来呢个 Professor Brand 咧，就系、是、面前 Anne Hathaway 饰演嘅布兰达教授嘅 Daddy 嚟嘅。OK， 咁原来呢度真系美国太空总署。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老布兰达教授就讲俾佢听，其实喺度做啲咩，就系话地球真系要灭亡噶啦。佢哋其实咧喺多年前咧，佢哋喺木星附近咧系发现咗一个虫洞。 咁虫洞系咩嚟咧？简单嚟讲就系一个空间折叠，就令到咧你可以通过呢个虫洞咧，由宇宙嘅一边咧就去到宇宙嘅另外一边，都唔知去咗边嘅。咁卒之当年咧就系佢哋派咗几个太空人咧，以系死士嘅身份就穿过呢个虫洞，就去一啲佢哋认为有可能系人类可以生存到嘅地方。咁第一个问题就系、喂，点解无啦会有啲虫洞嘅先？因为虫洞唔会无端端出现㗎嘛。咁、而佢哋就话应该係有人制造出嚟㗎。我哋唔知道佢哋係边个。但係有啲人。 就提住嘅 day 啦。就係应该係有啲人呢佢哋想帮我哋想拯救我哋。所以就喺嗰度就开咗个虫洞。而因为呢个虫洞就去咗个地方呢嗰个地方係附近有几个星球呢都係有可能係人类可以居住到嘅。所以有理由相信係有人有意识地做咗呢样嘢。咁但係而家就 send 咗太空人出去以死士嘅身份去到啦。 本身係12个嘅但係剩返3个啦。 係啦。咁而呢三个入面呢都唔知道边个係真係有可能嘅。但係因为嗰啲太空船呢就会 keep 住 send 啲 signal 返嚟。咁就其中有一啲呢都係相对地嗰、那个、那个 signal 啊都係话呢度係有机会係适合人类居住啦。咁啊，佢哋就唯有就係想辦法，就話不如我哋而家試下去揾佢哋啦。咁而家有兩個 plan 嘅，一就係想辦法就係移民大量嘅人類走去嗰度啦，咁就直接係可以喺嗰度落地生根啦。二就係咧，佢哋已經準備咗大量雪藏咗嘅人類胚胎，咁就可以去到任何一個適合人類居住嘅地方咧，就令到呢啲胚胎咧就 孕育佢哋啦， 發芽生長啦，係咪就可以好似龍珠咁嘅培植人咁樣種啲人出嚟啦？咁就突然間有大量嘅人類，咁樣佢哋解決曬所有基因嘅問題，就希望人類就唔使因為咁而滅亡啦。但係呢個 Plan B 其實盡量都唔想。執行嘅，因为 Plan B 就真系咩咧？即系放弃地球，放弃地球上所有人类 灭亡咁啦，好似就 OK。咁预示者就系呢一个 Cooper， 因为佢系一个好出名嘅太空船嘅驾驶员嚟噶嘛，所以嚟到呢个位，佢又唔使耕田啦。咁呢个布兰特教授就即刻同佢讲：，你嚟得正合适啦，我哋就系争个人揸飞机，唔知点解唔争人整飞机，就系争个人揸飞机。 系呢、个位我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嚟到就系我咧咁搞笑？ 你唔好嚟啦 ，OK 就 系、 是、啦。 人哋总之人哋嘅讲古就嚟到呢度。咁啱得咁巧啦，佢哋亦都知道有个咁出名嘅飞机师又唔会去揾佢嘅，总之係佢自己铲嚟嗰样嘢先矜贵㗎嘛， 係咪？ 咁佢铲到嚟啦，咁样就好啦，咁你就帮手揸太空船上去啦。咁当然嚟到呢个位呢个女呢呢、这个阿 Murphy 啊，知道咗之后，佢就好唔开心啦。喂，第一就系点解你要抌低我哋啊？仲有啊，人哋系讲到明咧，可能去咗翻唔到嚟嘅，都唔知会去几耐嘅。 系， 净系飞去木星都飞两年啦，大佬。跟住又唔知你仲要去几耐，分分钟翻唔到嚟嘅。咁所以呢个女一路都好唔开心，到最后亦都同呢个爸爸系闹晒交。咁到最后爸爸就都系唯有就系放低佢，就即刻去，因为你架太空船要出发嘅啦嘛。咁就一个人就揸车去。咁唯一就係个仔呢叫明白事理啲。 我会照顾头家㗎啦俾返架车我啦咁。 係啦。咁到最后就留低一架车俾个仔啦咁就唯有系咁样。咁呢个爸爸就同埋呢个后生嘅由 Anne Hathaway 饰演嗰个布兰特教授啦、就两个人仲有其他嘅一啲飞行员啦就几个人就上去啦就去个太空站嗰度啦然之后就去木星嗰度啦就通过个虫洞啦就去咗另一个世界。当中当然都系惊险重重啦即系你諗下喺外太空套套戏上去外太空你都一定系遇到啲陨石啊唔够油啊嗰啲机舱嗰啲接驳嗰啲唔得啊呢啲都系通常都系咁啦家常便饭㗎啦系咪飞得上太空遇咗㗎啦呢啲嘢系咪咁佢哋通过虫洞去到之后就分别就想去搵嗰三个一路都仲发出紧 signal, 因为有三个科学家已经去咗呢三个星球啦嘛。咁去第一个啦。咁点知佢哋第一样嘢发现就係呢一个星球嗰个重力好重啊。亦都因为咁呢会出现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係呢原来喺呢个星球上面经过一个钟呢就等于我哋平时喺地球呢已经係七年㗎啦。咁佢哋就话喂咁我哋而家都真係要落去望下㗎啦。咁佢哋就揸架太空船就走落去嗰度啦。小部分人就留喺嗰个太空站嗰度啦。落到去就发现一片汪洋乜都揾唔到。跟住见到嘅就係咩呢就係、之前嗰架太空船呢嘅残骸呀就係、已经喺嗰度原来係撞毁咗㗎啦。跟住佢哋先諗通咗一样嘢就係佢哋一路收到 signal 咁多年呢其实呢个星球度呢即係几分钟嘅事嚟嘅咋。可能根本啊呢、这个太空船喺呢一度撞毁喺呢个星球嚟讲只係几分钟前嘅事嚟 嘅。 佢哋发觉大件事啦。然之后就即刻就想离开啦因为嗰度系汪洋嚟嘛嗰啲巨浪唔系几十尺系。几百米咁样冚埋嚟㗎嘛。 咁难 就走啦。点知就导致咗其中一个人呢就係、丧生咗㗎啦。咁就佢哋就上返个太空站。一上到去个太空站呢上面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太空人仔喺度等緊佢㗎嘛。呢、这个太空人已经由二三十岁三十零岁嘅壮年呢已经变咗五六十岁因为已经过咗27年。咁佢哋吓咁点算呢 第一样嘢就係话俾佢听，其实除咗我一条友喺呢度，即係諗下我自己死唔死好呢，我系咪应该自杀呢嘅同时呢，我哋亦都收咗好多呢，就係喺地球传俾你哋嘅信息，咁你哋可以睇下录影带啦，去片咁即刻就播片俾佢哋睇啦，係咪先。咁我哋就睇返呢，原来呢自己嗰啲仔女呢由十零岁而家已经去到四十几岁，有自己嘅家庭啦。 同年啦，咁 样。係啊，就咁所以佢哋都好感触啦，但係由于佢哋要拯救地球啦，咁都要继续去啦。 感触太耐啦。 不过因为佢哋之前落咗呢个星球呢，其实佢哋剩返嘅燃料呢已经唔足够，因为佢哋仲要考虑回程嘛。所以佢哋只可以去其中一个，咁就要搏一铺有两个星球。咁佢喺呢两个星球入面呢，其中一个星球呢嗰个数据系好啲嘅。咁所以呢我哋有男主角 Cooper 就觉得去呢个星球啦。但係呢 Anne Hathaway 就建议去另一个星球喎。点解佢想去嗰个星球呢，咁呢个 Cooper 讲出嚟就话，嗱我哋而家投票，但係喺投票之前我必须要讲嘅就係佢点解咁想去嗰个星球，其中一个原因有可能就係因为嗰个系佢男朋友嚟嘅。咁亦都因为咁呢，佢哋投票到最后就当然系跟 Cooper 嗰个决定，就去咗 Cooper 话去嗰个星球，因为嗰个星球嘅数据真系好啲㗎嘛。点知去到呢，原来呢佢哋系俾人呃嘅。纯粹系因为嗰个科学家去到嗰个星球呢，佢唔想自己俾人抌低，佢想办法搵人嚟救佢，麦迪文啦，就系想有人救佢，所以佢就发出一啲错误嘅数据，就话我呢度好适合人类居住嘅，你睇下绿草如茵，去到当然唔系啦，全部都系荒芜噶啦，就系根本住唔到人，乜都冇噶啦。咁到最后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哋都被逼咧就系放弃咗呢个星球，就回程噶啦，系想走噶啦。到最后竟然喺呢个位咧，因为佢哋发现咧，就系佢哋有一样嘢一定要解决嘅，就系喺成个星际旅行入边咧，佢哋一路资料最唔够嘅就系关于黑洞。 嗯， 咁而到最后咧，为咗第一要救 Anne Hathaway 啦，第二咧，因为呢个牛顿嘅第三定理啊， 就是、你冇办法 系 action and reaction， 你冇办法就咁推进噶嘛，你根本已经唔够燃料啦，所以就要将一啲嘢向后抌。咁就係将个机舱啊，同埋到最后 Cooper 呢係将自己个机舱呢舍弃咗，咁令到呢 Anne Hathaway 嗰架飞机呢就可以去第三个星球，而佢就基本上係舍弃咗自己嘅生命，就跌咗入去个黑洞度啦。咁由于黑洞即係个引力好大，基本上佢冇可能走得返出嚟㗎，按照我理解。点知成个其中个最吊诡嘅位就喺呢个位啦，就係佢落咗去呢一个黑洞入面呢，佢喺呢度竟然係佢超越咗人类正常嘅三维空间。佢竟然係喺一个可以话系四维甚至系五维空间嘅地方咧，佢系可以通过咧，就系佢屋企成日会跌书落嚟嗰个书架咧，佢可以睇得到地球嘅情况，同埋佢可以喺时间之中穿梭，因为佢其实喺太空度已经飞咗廿几三十年噶啦嘛，佢竟然可以喺呢度咧，就系见翻廿几三十年前嗰个书架，即系佢个女仲系后生嗰阵时。咁咧，佢就喺呢度咧，先至发现当日话有鬼会同佢个女沟通，用嗰啲书嚟俾密码佢咧，原来根本就系佢自己嚟嘅。到最后咧，佢就系咁样咧， okay. 就系俾咗你唔同嘅资料佢个女，但系到最后咧，最惨嗰样嘢就系原来佢曾经真系俾过一个咁嘅 signal， 就系叫佢 stay 唔好走啊，咁样系佢自己俾嘅。但系竟然佢就真系走咗去啦。不过好彩嘅系到最后咧，佢系用呢个咁嘅方法咧，真系同地球嘅人沟通到。而地球佢个女咧，而家已经四十几岁啦嘛。但系佢通过呢啲收到嘅唔同嘅资料咧，佢开始发现咧，原来一路同佢联络紧嘅根本就系佢阿爸嚟嘅。佢开始将佢收到嘅资料重新再解拆咧，佢开始真系可以拯救到人类咯。而慢慢人类咧，到最后简单嚟讲咧，就系佢哋起咗个太空站。地球人呢已经大部分离开咗地球㗎啦，喺呢个太空站度。咁就佢哋仲用阿 Cooper 嚟命名呢个太空站，所有人就住喺嗰度啦，而到最后亦都真係救返 Cooper。咁但係去到呢个位呢，阿 Murphy 呢就已经系即係百几岁人岁啦，因为其实真正拯救咗地球嘅，对于地球人嚟讲就系 Murphy 啊嘛。因为呢个 Cooper 醒翻嘅时候，佢已经喺个太空站，佢以为系啊，我都老怀安慰啦，我而家已经系其实百几岁噶啦嘛，即系你哋仲用我名嚟命名，但系唔系你啊，系你个女嚟啊咁样。但系嚟到呢个位咧，佢个女咧已经百几岁啊，喺病床度已经就嚟死啦，就系见翻一个四廿零岁自己嘅老豆。咁但係到最后呢个女呢就係话，一个白头人系唔应该送黑头人嘅，我自己有我自己嘅家庭啦，你而家呢要做嘢呢应该系想办法搵返 Professor Brand， 就係 Anne Hathaway。咁到最后呢一个 Cooper 呢就係偷走咗一架太空船，然之后就想办法去搵返呢个布兰德教授。咁个故仔亦都喺呢度完结咗。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 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翻嚟一剧资本啊，阿初。咁我哋头先就听咗你讲故事啦。 系。 你觉得同阿妈家阵似唔似啫？ 有啲嘢似嘅，即系我哋讲嚟讲去都系咁啊。我觉得戏咧。大鬼呢好多时都会重复㗎。但 係 你睇下佢啲细位点样做同埋佢想描述嘅系边一个部分囉。 嗯嗯、 即係而家个戏描述嘅部分同阿妈加顿描述嘅部分我都觉得几唔同㗎。嗯、你讲嗰个父女情呢喺阿妈加顿入面同埋喺而家 Interstellar 入面都几大分别㗎我认为。 几大分别。 系啊， 我咁你讲多啲啊，个分别系 阿妈加顿其实嗰个女佢冇乜行为，冇乜 action 噶嘛，但系喺呢一个戏入边个女咧辗转系被牵涉入去个 action 入边，同埋佢哋点样和好啊，嗰个过程咧系几唔同，同埋到最后呢个女系帮手拯救咗个地球噶嘛。 我反而觉得系阿妈加顿嗰个父女情纯粹啲咯，即系如果咁样讲系再浓啲嘅，我反而觉得佢都有拯救地球呢啲咁嘅 action 啦。我反而觉得呢个父女情系冇咁纯粹添嘅，即系用多啲。 你都可以咁讲嘅，但系另一个层面上面就系点样呢个爸爸作为一个科学家，影响咗佢个女，其实慢慢都成为咗一个科学家嘛。 系、嗯、啊， 即系呢一个，我觉得喺个戏入边个 set up 系几有趣嘅，佢亦都用得到嘅，因为到最后可以系。即係阿茂都得㗎嘛。但係佢點解要 set up 係個女，然之后喺間房度见到係個女发现嗰啲曲，跟住辗转话咗个俾个阿爸知，然之后个阿爸解咗密，跟住上咗去外太空拯救咗佢，然之后对后继续系同个女沟通，跟住个女由佢哋一路唔信大家到佢哋信返大家。即係呢一条嘅主线、嗯、你见到其实个爸爸同个女嗰段情啊喺个戏入面个 set up 其实系几丰富，同埋佢用到而家呢一个星際旅行或者拯救人類呢樣嘢咧，係佢哋兩個嗰個感情點樣到最後和好翻咯。 係， 雖然到最後如果你論個戲嘅話咧，就算佢哋和好翻，臨尾個女再出現嘅時候，佢已經係一個將死之人啊嘛。 嗯 嗯。 去到呢個位置，我有啲意猶未盡嘅。因为我唔知道其他观众系点啦，我系想睇呢个爸爸同呢个女，佢哋即系经历咗一个咁大嘅 conflict， 经过咁多年，即系去到一个位系原本以为佢哋老死不相往来噶啦，但系点知系去到一个位，个女突然间曾经喺中间就系话，我原本以为今日有可能会见到你嘅，因为今日系我生日嘛，佢录咗一段 message 俾个爸爸噶嘛，即系去到嗰个位，点知过咗好多年，呢个爸爸都揾唔到佢，到最后呢个女竟然系去咗 NASA 度做嘢，而佢继续系收到佢。爸爸嘅一啲信息，跟住佢发现咗原来一路俾呢一啲咁简短嘅信息佢嗰个人，其实系佢爸爸嚟嘛。咁佢系攞住呢啲信息，到最后系救咗佢爸爸，救咗地球，亦都系同我爸爸叫做少少冰释前嫌啊嘛。去到呢个位置，我哋系其实系好想睇。即系佢哋两父女嗰个情感到最后系点样嘛？但系到最后就嗰个交代就唔系好多咯喺呢度。 咁同埋，即系我觉得个两父女冇咁纯粹，亦都系另外仲有一条父女线噶嘛，即系 Anne Hathaway 同佢爸爸嗰样嘢。 系。 同埋我哋头先剧情嗰度冇讲到、就是，就系其实佢爸爸都有一个好大嘅作用，就系、是、佢其实讲咗个大话噶嘛。 系 佢嗰条 equation 系未揾到，跟住亦都系 Cooper 最终揾到嗰样嘢嚟。 唔系嗰条 equation 其实系揾到噶啦，只不过系佢得出个答案就系、是。系冇得救啦，所以去到呢啲位置，其实佢已经知道所谓一开始嗰个 plan A 同 plan B， 即系 plan A 就系殖民啦，即系带晒啲地球人去啦 ；plan B 就系培植人啦，系咪攞嗰啲胚胎就种啲人出嚟啦？咁样，即系佢其实已经暗马底一路都系谂住系 plan B 啊 ，plan A 系放嘅。所以其实一开始第一，佢叫阿 Cooper 上太空船去拯救人类咧，其实已经系呃咗佢， 即系佢要做啲嘢啫。 喺个戏入边嗰个 set up， 其中呢个位置最重要嘅就系呢个布兰特教授点解要出现 plan A 同 plan B， 而唔系同你讲我哋整得。Plan B 嘅，你去嗰度培植人啦，咁样系话哦，我要想办法俾一个希望你，令到你觉得你咁样做咧，系真系拯救紧人类嘅，咁先人肯去啊。如果净系讲话，诶、哎，你去嗰度培植人嘅啫，你自己要谂掂去咯。其实系冇乜人肯去嘅，即系冇几多个好似之前嗰十几个死士咁样上到去一条友喺一个星球度，即系等死嘅啫。 喂，咁都几唔 make sense 嘅。你谂下佢嚟到 NASA， 即系阿 Cooper 嚟到 NASA 嘅时候，系带住个女嘅。佢曾经挑选嘅嗰啲人系因为无父无母无儿无女噶嘛。咁但系。佢见到呢个人咁爱佢个女嘅时候，点会无啦啦拣正呢个人做一个重要嘅 就系、是、因为阿 c Cooper 系一个天生嘅天才，佢一个超劲嘅飞行员。你谂下喺个戏入边都彰显咗噶，即系喺一啲位度，即系所有人都话飞唔到埋去，佢竟然走埋去话：哦，我哋自己嘅太空船加速追翻个太空站，然之后接驳啦。 即 系 好似阿马加顿呢样嘢。 但系个戏个重点就系点解呢一个 Cooper 会自己识得去揾到 NASA？ 就因为嗰、那个 系因为嗰啲曲啊嘛，系因为佢自己俾个女嗰啲曲啊嘛，而到最后佢攞住呢啲曲识得去 NASA 嗰度。而呢样嘢系我哋一个解唔开疑团，到最后我哋解通咗啊嘛。 OK， 呢个位系比较特别嘅。虽然我到最后我都会问，咦，佢到最后点解佢同时又俾嗰个坐标自己叫自己去揾 NASA， 又叫自己 stay 嘅？你记唔记得？即系嗰度系有一啲好奇怪嘅矛盾。 所以其实我唔系好明 stay 系啲乜嘢噶。 我谂嗰个位可能系一个 emotional 嘅反应嚟嘅，即系话好可能佢去到嗰个位，佢知道佢如果咁样离开咗自己个女，就永远都见唔到自己个女噶啦。所以去到嗰个位，佢就好闯出咁，然之后话你唔好走啊，你唔好离开自己个女啊。佢净系咁样叫佢 stay。不过呢样嘢就会牵涉另外一个喺个戏嚟讲，我认为一个好大嘅反驳啦。呢个戏咧，我记得曾经试过喺讨论嘅时候咧，有朋友问我咧，我觉得呢个戏系 perfect 嘅。佢话。我朋友同我，我觉得呢个系 perfect 噶。我想听下你讲呢个戏有啲咩问题，你讲啊咁啊，即系觉得我 总之讲得出， 讲得出呢个戏有啲咩问题。我唔系话呢个戏有啲咩问题，只不过系话你如果论瑕疵嘅话，或者仲有一啲位系犯驳位嘅话，我都仲会有嘅。嗱，我唔系讲紧一个简单嘅犯驳位，如果系犯驳位嘅话，有好大部分嘅位咧，其实我自己都会选择一个讲古唔好驳古啦，你唔好喺嗰度拗啦，再去拗啊拗唔到，反而系一个、那个戏入边。呢啲人物个情感、人性嘅位置嘅定位，我觉得有啲问题嘅。 例如， 我讲吓，我实质啲讲一啲例子俾大家听下啦。第一个例子咧，就系喺佢哋去咗一个引力好重嗰个星球，落咗去三粒零钟，系啦，翻到上嚟之后过咗27年嗰个位啦。咁嗰个位好震撼嘅，因为佢翻到上嚟之后，见到自己嗰个同事突然间老咗20几年，变咗一个白喺度，你已经落咗去27年啦，咁样。嗰、那个位对佢嚟讲系好震撼， 我都好震撼，我都好震撼。 但系呢样嘢，因为我哋正常人类，我作为一个正常人类啦，阿 Winky， 我唔知道你系咪啦， 我系， 但系我作为一个正常人类，得啦，我知啦，我听到啦。咁但系咧，我自己系好难去明白一样嘢，就系、是、譬如我走入一架 lift 度，搵 lift 搵咗3粒钟，出嚟你话俾我听，即系天上一日，人间10年，出到嚟突然间变咗另外一个世界，我就算我理性能够理解啊。我个感性嗰个经历啊，系应该会，我唔知会点咯。我想象唔到先，第一样嘢 ，OK， 系啊。 嗱，咁当然啦，我唔系话想象唔到就演唔到、做唔到、写唔到嘅，我唔同意嘅，因为演员大部分时间其实系做紧呢样嘢，就系演一啲我哋纯粹靠想象力想象嘅嘢，即系你点能够想象一个人识飞啫？系啊，你点想象你想杀人啫？冇乜几多人有咁嘅经历噶啦，我唔知 Winky 你咧，我冇啊，系咪？突然间我要做一个咁样嘅角色嘅时候，我要想象嘅时候，我系纯粹靠我想象力嘅啫。 系啊 ，OK， 咁但系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啦？嗰位个翻上嚟就话：哦，我哋喺地球度其实收到啲片嘅，我哋去片咁啊睇翻喺地球上嚟嗰啲片啦，系咪？就系、是、呢个 Cooper 个仔就寄咗啲片嚟嘅。 系。 咁其实咧喺嗰个位 Cooper 见到嗰啲片咧，第一就其实系近年嘅片嚟噶嘛，对佢嚟讲系，因为佢个仔啊仲系后生啊嘛。 即系其实系几个钟之前。 系几个钟之前，对佢嚟讲系几个钟之前嘅事嚟嘅啫嘛，就系 send 咗啲片嚟，但系佢慢慢一路睇一路睇一路睇，就系发现过咗20几年，到最后佢个仔话：我老婆同我讲咧。即系过咁多年都音讯全无，你都冇 send 个嘢翻嚟，可能我哋咧系时候要放低你啦咁样。哇，嗰、那个位置你做个阿 爸，你喺个太空站度一个人想拯救地球嘅时候， 我走几粒钟啫， 系啊，你唔系你一定系好伤心，好唔知点算，你亦都冇嘢可以做，因为你唔可以 send 翻 message 俾佢啊嘛，佢哋做唔到嘛呢样嘢。好啦，个问题唔系出自于呢个古仔而家咁样 set up， 个问题系出自于嗰个角色嘅反应啊。嗱，我认为呢一个唔系一个编剧嘅问题嚟嘅，因为个编剧做嗰样嘢其实好得意啊，就系、是、天上一日，人间10年啊嘛，你翻到嚟过咗27年，咁点算呢？我哋作为观众，我哋想睇嘅系佢哋究竟点算，佢哋究竟一个经历系点？但好不幸地咧，就是、我认为演员到最后咧喺嗰个位咧，就系、是、佢一见到条片，佢喊啦， 一见到条片就喊噶啦，即系都未问个 content 啦，因为嗰一下其实个仔就系讲啲家常日事嘅啫嘛，系咪？佢已经喊啦，即系嗰个角色啊，系已经带住咗一个我明白晒所有嘢，唉，我真系惨啦，咁啊过咗27年啦，你睇下我睇翻27年前我个仔嗰阵时仲细嗰阵时系点样嘅，佢嗰位已经喊，但系其实正常嚟讲咧，我认为啊，如果俾我系导演或者演员嘅话，我未必会咁样处理咯，我谂嗰件事调翻转头系。我唔信，因为一个正常人系会唔信啊。嗰位27年，我唔知啊，我根本冇办法理解啊。 系未相信到，未接受到。 佢只系见到面前嗰个同事喺几个钟之前系廿零岁，而家变咗50岁。咁佢而家点算咧？佢话睇，我睇翻啲大系啊，我啲仔系咁样噶，系咁嘅样噶。但系佢慢慢见到啲仔，哎呀，佢真系睇住佢经过20几年之后，然之后个仔已经开始喺3个钟前仲系好挂住佢，3个钟之后同佢讲话，我谂我哋要放低你啦。 但其实佢有过程噶呢度。 有啊，但 系 嗰 个 过程咧，其实我去睇咧呢个戏咧，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就系、是、嗰个角色个定位，唔知点解演员同导演咧系决定咧，就系佢带入嚟嘅时候咧，佢系有一个好深嘅理解，好深嘅明白啊，嚟去做呢场戏嘅。我所谓嗰个好深嘅理解，好深嘅明白系咩咧？就系、是，我已经明白咗啦，我已经过27年噶啦，等我睇睇大 先。即系好似佢都已经有经历过20几年。 系啦，佢已经经历咗啦，然之后佢一睇个大，哎呀，呢个系27年前嘅，我真系好伤感。 佢哋梗系唔理我啦，因为我20几年冇翻嚟，即系佢都有个20几年嘅感觉，而唔系3小时嘅感觉。 但系唔系啊嘛，佢系经历咗3小时，我走咗去边啊？我去咗拯救地球啊，大佬。 系。 我经历咗3个小时拯救地球，我可能冇一条命，我可能拯救紧自己个仔女嘅时候，翻到嚟我个仔话：我谂我而家要放弃你啦。 系 嗰一个先系最大嘅 realization 啊嘛，而唔系佢翻到嚟第一个睇到样得，哎呀，已经过咗27年啦，我好伤心啊。 我明白 呢一个系其实系佢之后嗰个感受嚟嘅，佢将之后嗰个感受搬前咗嚟做。 OK， 我相信呢个系因为咩咧？我个经验，我怀疑系演员同导演咧，佢哋花咗太多时间去准备啦。佢哋咧将后面佢哋已经准备咗嗰样嘢咧搬咗上嚟做，佢哋唔系 being that moment 做嗰个 moment， 我有一个少少咁嘅睇法，而呢样嘢呢个只系其中一个例子。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俾第二个例子你，就是咩咧？到最后佢见到自己个女啦，嗰个女而家已经系100几岁就嚟死，而嗰个女到最后话。而家我已经有自己嘅屋企人啦，白头人亦都唔应该送黑头人，啊、你走啦，你唔需要睇住我死噶、啊，你走啦。而嗰个老豆系点啊？哦 ，OK， 我走先，跟住就好积极咁样去第二个星球啊，嗰啲行动、 啊。因为嗰个位其实对于呢个男主角嚟讲，佢只系经历咗几年啫嘛，佢离开咗地球几年啫嘛，飞咗2年去木星，然之后又走咗落去几个钟，跟住又啱啱飞完几个钟，走咗去黑洞，跟住晕咗啦，然之后就俾人救醒，佢只系一个几年嘅经历。跟住见到自己个女老咗喺度就嚟死，而佢到最后系咩啊？个女同佢讲：你先走先啦。饿，点解佢可以饿啊？系因为，唉，咁漫长嘅人生，我只系咁样揈一揈就已经过咗啦。我自己系直情成个相对论经验咗啊！我绝对系明白咗，我嗰个相对嘅几年就系你相对嗰几廿年成百年。OK， 我明白晒啦。咁你都系安息吧啦。我个女都系咁噶啦，唔紧要啦。佢嗰个经历系一个之后嘅经历嚟啊，系一个理性上完全理解咗嘅经历嚟，同我之前提嗰个例子都系有类似的。 唔系，因为我都觉得咧，成个戏煲咗咁多父女嘅感情，我去到嗰个位都有少少失望。我想睇多啲佢哋重逢系点。 系。 点知咁快过咗，就系你正正讲，咦？佢哋咁快已经接受咗呢个现实，而选择积极地面对自己嘅人生。 冇错，而呢个位系其实成个戏所有个 set up 嗰个 struggle 系咩？你就系拯救地球，定系留翻自己嘅亲情？ 嗯， 成个戏所有人个 struggle 都系咁样啫嘛。 嗯， 系咪？我拯救地球，我就要离开我个女。 系， 咁好啦，你而家拯救个地球啦，但系个女其实冇咗啊，因为个女已经100几岁就嚟死啦。但系去到呢个位点啊？个 struggle 冇咗。 嗯， 喺成个戏个戏剧定位个定义上，成个戏最大个 struggle 喺呢个位，唔系拯救地球啊 ！Sorry， 个戏最大个 struggle 唔系拯救地球，拯救地球系最重要嘅事件啫，拯救人类最重要嘅事件啫。个 struggle 系我哋睇紧啲角色，佢哋个戏剧冲突。 系 啲角色嘅戏剧冲突咧，有阵时系佢哋自己嘅生命啦，因为佢有可能会死啊嘛。有阵时系拯救地球啦， 係咪？有陣時就係佢嘅親情，而到最後個 struggle 就係佢哋邊樣嘢擺重啲啦。到最後呢個位，地球已經拯救咗啦，佢最重要應該係佢自己個女，竟然呢場戲係咁樣處理。你觉唔觉得有啲奇怪啊？所以嗱，嚟到呢个位咧， 即系我期待睇多啲咯，真系。 系啦，而咧，其实到最后咧，编剧唔系完全冇写喎。虽然呢个戏个编剧咧 ，Christopher Nolan 佢自己有参与啊，同埋佢唔知系哥哥定系细佬啦，一齐两个人系有参与。但我唔知点解佢哋咧系攞住咗一个理性已经明白咗嘅结果嚟俾呢啲角色去处理当下嘅情况。当下嘅情况系佢个女就嚟喺佢面前就嚟死。当下嘅情况系佢啱啱走咗落去三个钟，翻咗嚟已经经历咗廿几年，然之后佢个仔突然咁话放弃佢，呢啲系当下啊嘛。嗱，我唔系话佢冇处理到，只不过佢选择咗咧嗰个角色嘅状态咧，系一个理性化咗，后期明白咗，唔系佢冇感情啊，只不过系嗰个经历咧，好似系佢突然间咧系禅咗，佢好似参透咗好多嘢，然之后带住一个另外一个谂法嚟去经历呢样嘢。 而呢样嘢系唔关剧本事嘅。 我认为唔关剧本事，因为个演员嘅演绎同埋个导演个选取系可以改变啊嘛。 系啊， 因为喺唔需要加对白，唔需要改咗个镜头，唔需要改 storyboard， 连 storyboard 都唔需要改，因为你知道拍嘢好多时我哋会画晒 storyboard， 逐格逐格每一格系会拍啲咩，都可以噶嘛，已经画晒噶嘛。喺唔需要改 storyboard， 唔需要改剧本嘅情况之下。个演员嘅演绎同埋个导演嘅决定都可以改变，而个戏就会变成咗另外一个戏噶啦。好简单啫嘛，临尾个爸爸要走啦，个女就嚟死啦，导演同埋现场嗰演员嘅处理系点啊？喺人群之中，啲人群慢慢摄埋嚟遮住咗个女，就咁样交代个爸爸就一路向后褪，跟住消失咗嘛。 嗯。 但系其实对我嚟讲，我作为一个观众也好，作为一个导演也好，个关键系个爸爸个反应。 系系。 而呢一刻咧。佢呢一个选择咧，系选择咗就系咩咧？个爸爸就系随住人群嘅介入咧，画面转黑，跟住佢就系冇咗个反应。 嗯， 其实系冇咗个反应啦，系咪？我哋好想睇嘅系到最后呢人群遮住咗个女，个爸爸嗰个反应啊嘛，但系冇交代到呢样嘢咯。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喺前期或者系喺拍摄嘅时候，导演同埋演员都系有好多嘢可以做咯。即系我系个演员，可能我都会谂，咦？呢、这、一个位其实对于个剧本嚟讲，想交代啲咩呢？想交代我已经成佛明白晒睇化晒，所以个女死都唔紧要啊？定还是系想交代啲咩？我作为个演员，我会思考啦，我会同个导演讨论啦，系咪？我作为个导演，我都会谂，咦，个戏最大个戏个冲突喺边度呢？而呢个戏应该系点样交代嘅呢？观众关心嘅，或者系我哋个戏嘅主角佢最关心嘅系咩呢？佢系咪就系拯救地球呢？咁喺一个咁样嘅角度去出发，我相信系有一啲好啲嘅选择。 但系呢一样嘢，其实导演、演员同埋编剧，你觉得有冇需要本身佢哋已经有一个共识嘅先？即系如果冇嘅，就好可能出现我哋头先讲嗰个情况啦。可能嗱，今次嘅编剧导演系同一个人啦。但系如果一个例子，如果系导演、编剧唔系同一个人嘅时候，佢曲解咗嘅时候，而同演员可能有另一个方向嘅时候，咪做唔到个剧本想讲嘅嘢咯。 嗱，我觉得你所谓嘅曲解咧。亦都可以话系佢嘅 interpretation， 亦都可以话系佢嘅一个睇法。 系， 我个人系唔反对编剧个睇法同导演个睇法系有分歧，而到最后演出负责嘅部分咧，始终系导演负责，所以导演系有权，即系如果真系好制度化咁讲，个导演系真系有权做一个佢嘅决定，佢个解释系点样。咁但係调返转头我去考虑嘅就係、是、不论你个导演你个睇法系点样都好。 係。 个编剧个前设个古仔究竟系想讲乜嘢个重点喺边度系唔会因为个导演个睇法呢而完全改变㗎。 合理啊。 而个导演系有必要喺了解咗个编剧想写嘅系乜嘢系帮佢同佢一起去将要讲嘅嘢讲好、 嗯、 甚至系强化。 嗯， 或者系将一啲唔好嘅嘢，我哋叫扬长藏拙嘛。导演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嗯，你只要喺个演绎上面去做一啲嘢，你可以将个剧本好嘅嘢加大，令到我哋睇到；将你唔好嘅嘢缩细，令我哋忘记。 嗯， 咁其实好多时都系咁，因为大部分编剧、导演、大部分嘅演出面对嘅系普罗嘅观众、嗯，而唔系一啲专业嘅剧评人，或者系好似我哋咁样作为一个戏剧学者咁样去评论啊嘛、 嗯。 所以佢哋只要扬长藏拙咧。其实大部分时间已经过到关的 了。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我就是在刚刚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是 Interstellar 里面的状况其实就是那个位置我认为导演虽然他都是编剧 嘅其中一个人，竟然系冇将个戏嘅核心，就系、是、我头先已经讲咗个戏嘅核心系咩啦，就系、是、其实系佢喺拯救地球，同埋佢同自己嘅亲人嗰个亲情之中嘅取舍呢一度，竟然喺嗰个位个侧重系放歪咗，咁令到个戏系突然间 off 咗噶，其实。所以你话呢个戏，即系我回应翻就系、是、一开始其实我点解会讲到嚟呢度，系一开始系话我个朋友同我讨论嘅时候，佢突然间劈头第一句就话，我觉得个戏系 perfect 嘅，有啲咩可以喐先咁样，咁就系讲咗呢样嘢。而呢样嘢到最后咧，系我认为虽然我讲紧系演员同埋导演嘅处理，但系个核心系在于个演员同埋导演点样去理解一个虽然系佢自己写有份写嘅剧本，个核心系咩？究竟个戏系乜嘢？到最后我哋讲编剧理论，讲戏，讲剧本，到最后咧都系离唔开嘅就系基本嘅戏剧理论。而基本嘅戏剧理论系个戏喺边度，个 conflict 喺边度，个事件喺边度。而你 identify 到呢个之后咧，其实个演员同个导演嗰个处理啊，到最后都系跟翻去个剧本个根本嗰个架构嗰度。所以到最后点解今集我会选择咗咁样去 shift 多咗去讲呢两个处理，从而去 illustrate 啊，即系去呈现俾大家睇下，就系我认为呢个戏嗰个剧本，其实佢系绝对有佳句，绝对系好啊，剧本绝对 系 好。但系如果你问我去挑剔呢一个剧本嘅话咧，其实我唔系真系好多嘢挑剔嘅，系有少少啲瑕疵位，有少少啲反驳位嘅。我哋咪后边也好，头先我哋都着两讲嗰啲嘅。但系到最后咧，如果同演员同埋个导演嗰个配合有啲位系唔够细致嘅话，有可能个戏其实到最后系，我认为 Interstellar 而家系有啲位系 sidetrack 咗嘅咯。 咦，咁即系我哋今日喺一个完美嘅一个剧本里面睇到有啲。有挑剔嘅地方啦，即系可以改善嘅地方，我相信每一个剧本都有嘅。 有，我哋咁样讲法，乜嘢都可以有改善嘅地方啦，即系咁样鸡蛋里面挑骨头，任何嘢都可以嘅。即系呢一个，我强调，我哋只不过系希望有一个学术性嘅讨论，大家讨论完，如果喺个过程入边有增长嘅，咁大家就即系叫有增长啦。我哋唔系要喺人哋鸡蛋里面挑骨头，倾下闲偈啫， 倾闲偈啫。咁下个礼拜我哋再倾闲偈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阿 聪，再见， 拜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